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Mm-hmm.

今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线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We'll be right back.